像一首歌，想要一只猫，想要回到每个场景，布满每句表。我们在小孩和大人的转角，盖一座城堡。我们好好好到疯掉，像交换十三多年双胞。生命在唱，不顾烟火下了眼角。世界再大，不顾你我凝视的微笑。在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，你对我最好。一切好好，是否太好，没有人知道。长的煎熬，忘了要长大，忘了要变老，忘了时间要交。最安静的时刻，回忆总是最喧嚣，最喧嚣的狂欢，寂寞包围着孤岛。想你能陪伴我，像一只家猫，它就窝在沙发一角，却不肯睡着。你和我曾有满满的羽毛，跳着名为青春的舞蹈，不知道未来，不知道烦恼，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去才知道，原来大人已没有童谣。最后的叮咛，最后的拥抱，我们红着眼笑。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，好到遗憾无法打扰。好好的生活，好好的变老，好好假装我已经把你忘掉。

会有手中的线为你缝圆，陪你看上月前，陪你看沧海变迁，陪你一字又一言不下回忆的诗篇，陪你将情节改写，陪你将白黄走遍，只因你独特的我，而你注定是我的心头血。 反抗，只可惜永远 永远太奢望，是我放不下，没能把你遗忘，你早就成为我的灵魂不可或缺的重量， and Meghan Trainor, More Than Friends. 冰龙戏精 不用再帮我设计剧情，